别乱我乱我乱我乱我。 哎，我问你这，你哎，你跟别人不玩笑啊？ 我跟别人玩笑。 哦，这是哎不， 碍得着你吗？ 这说笑话这对。这夯牌没有？ 我夯牌啊， 掉脸了。 掉脸啊！ 完了！ 我说你一句什么了？你打一单我就打我开心。 完了！ 去， 别着急吧。 多少元呢？ 我，你损我两句，你骂我两句，我不搭茬。出去！ 不会骂 我。打我！出去！ 我打你了吗？你 打 照着你。 打！我怕你别扭啊。 我不别扭。 哎，我哎。你看他这是干嘛呢？哎，你看这，完了，怨我， 怨我， 罚我五块钱，你弄车钱，完了，这乐了，见钱乐了，你来车钱，你罚我一块钱，你坐车，我不像你财迷，我不在乎钱，花一块两块没关系啊，只你痛快，只你乐了行了，我怕你恼，钱没问题啊。我不在乎钱，你罚我块钱。 你不在乎钱？ 哎， 你不在乎钱？ 哎，没关系。 我也不在乎钱。 没关系啊。 嗯， 你罚我块钱， 我比你还不在乎。 罚我？ 哎， 罚我？ 我， 你罚我块钱？ 罚几块？ 你罚我？你弄车钱？ 罚我？罚几块？我这 没关系啊。 没关系 啊， 我也没关系，我也不猜你一块钱算什么 啊？ 罚？ 哎， 我 哎， 我怎么能罚你啊？ 哎，没关系，谁罚谁都没关系。啊， 你 罚？那什么呢？ 那这把罚，我不在乎。 那就不像话了，那就 像话 啊？ 那有什么 罚？你玩笑，你还罚那些钱干嘛？这多少？ 一块。 我是找你五毛。 心眼吗？还找我？ 多远点？ 你要不说我们家，你就别说了。 说说你们家啊？ 哎， 王家大门，王家大门，王家大高台阶， 哎， 行不行？ 高台阶 啊，对了，路北的广亮大门， 哎， 上有电灯，下有缆灯，回事房管处。二门四扇绿屏风，撒金星四个斗方，写的是斋庄中正。北面是严肃整齐，紧二门方砖漫地，海漫的院子，夏景天高大天棚三丈六，四个堵头写的是吉星高照。院里有对对花盆、石榴树、茶叶末点养鱼缸，九尺多高的架竹桃。正房五间为上，前出廊子后出厦，东西厢房，东西配房，东跨院是厨房跟茅房。西跨院是茅房跟厨房， 啊，吃完就拉呀， 这不省事吗？ 没听说好分开吧？ 啊，东跨院厨房， 哎， 西跨院呢？ 茅房。 西跨院茅房， 哎， 倒座书房，五间为待客厅， 哎， 进屋里看画露天机，真是别有洞天。 好， 迎面摆丈八条案， 嗯， 上有尊窑瓶、狼窑罐、熏窑的盖碗、古月轩的果盘，当中摆四尺多高的广座钟，案前摆硬木八仙、香石器配罗垫、一对花梨太师椅，桌上摆着文房四宝 啊， 纸笔墨砚、端砚、湖笔、徽墨、铜剑、天文地理、欧柳燕照、名人字帖，墙上挂着许多名人的字画，唐伯虎的美人、米安庄的山水、刘石安的扇面、铁宝的对子、板桥的竹子、松庄堂一笔虎字、道光亲赐你爸爸的镇宅宝剑， 对， 吕沙鱼的鞘、金石剪、金铜口，上挂黄龙刺刀，你们家有一张二穿衣镜，一张二的歌剧盖，五尺多高的八音盒，翡翠的盆景，碧玺的酒陶，枫木铜的金钟，翡翠的玉器，座钟、挂钟、待客钟、子表、对表、寒暑表， 听着， 要讲代表，谁讲的都怪你爸爸。 是啊， 你爸爸代表上谱。 上谱， 金个道、银个道、铜个道、铁个道、金三只、银三只、双卡子、单卡子，有位立位，一位拨拨地，手提小闹表，右手提了八音盒，头顶一大座钟，怀里揣着大挂表，未曾走道，叮当的乱响。 这是我爸爸代表， 就是给钟表铺搬家。 我搬家， 坐什么车呀？ 那还用问，当然是娱乐大篷车。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，我是您的导游韩涛。说起金门相声的代表人物马三立，